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第三次先捉走 嘅，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为第三次咧系。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Jose, what went right in the second half? Everything. What went wrong in the first half? Everything. What happened at half-time? Nothing. Nothing. But the second half was very good. The tempo, the intensity, the pressure, the individual quality. Eden started beating people. Nando, Schürrle trying to get behind defenders. Oscar a lot with the ball. The defensive line-up.Everything went well in the second half. 喂，直播呢啲真係好搞笑啦！跟住咧，咁啊，亨利兄佢就話：佢中場休息可唔可以播啲一兩首歌啦咁樣？咁我哋阿迪仲即刻，我哋重 新二流， 信聲民意，即刻整一樽歌俾聽聽。 跟住之後咧， 跟住之後就我哋開始咗啦。咁啊，頭先我就想播一段摩連奴嘅，頭先都聽過兩次。其實，跟住點解又整一個 Gaffino 啊？呢個東歐葡萄酒咧，咁冇錯啦， 因為 睇波要買酒 ，OK？ 係冇錯， 係有八折嘅， 冇錯。 你去 Gaffino 嘅網上，你去翻個網頁嗰度咧，咁你只要入一個係專屬呢個共聚會或者 Regacy 會員嘅 VIP 曲，就即刻八折優惠，仲有送貨添嘅。OK， 咁啊，楊格興咧佢就話一時一聽，一時又冇 Regacy 嘅風格，我哋會檢討下。OK， 佢仲好似呢個風格。 阿海東興 OK， 佢話一直係我哋已經播啲酷播喪歌， 係啊， 我啲現場喺度唱個師兄喺度播喪咁樣。好嗱，首先聽點解波連奴咧，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就我就揾佢啲訪問。我覺得呢段又好過癮嘅，其實就係點解對好似對富咸贏3-1嘅，如果冇記錯。咁啊，中完場之前咧，佢就訪問咗幾位，訪問咗摩連奴啦，同埋安祖斯翠利同埋哈薩特嘅。 係。 咁咧，佢就問阿摩連奴，佢就話佢就問佢下半場O 唔 OK 咁樣嘅，類似問佢。如果冇記錯嘅話。即係唔知咩 second half how's everything 咁樣嘅，咁唔係淨問佢啊，唔係好似問佢 second half O 唔 OK 咁樣，跟住佢就話 everything 咁樣，跟住咧咁佢自己講笑，佢就話咁上半場有啲咩 OK 嘅咧 ？Nothing。跟住個記者就問佢，咁中場發生咩事啊 ？Nothing。即係我驚我記錯咗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答翻咧就係好過癮嘅。 哦 ，very good English 啊，簡單 simple 係 啊，啲英文老師係咁教噶嘛，越簡單嘅英文係越好嘅英文啊，話曬佢都做過翻譯。 哇！真系犀利， 今日真系师兄好爆， 即系 finish 啊！真系师兄咁样真系， 御剑飞行。 好，今日京一又嚟咗啦， 系又加咗啦。 咁啊，喂，京一头先我哋第一二次就讲咗少少呢个万事打比嘅，同埋即系你会唔会轻轻有啲嘢想补充下咧？ 都冇啦，都系预期咁嘅结果啦。 系，好似个麦又争少少啊？ 系咩？ 系啊，研究下。 而家得唔得啊？ 而家好啲，而家好啲。O K。 冇乜嘢讲啊，曼城赢紧啦，根本 系啊，冇错啊。 即系再讲落去都系争督屁啊。 O K， 明晒。 不如集中下火力，你谂下点对维拉好捻过啦，真系。 哦，帮手担心啊。 唔系真系啊，始终佢对主场珍贵真系差过作客啊嘛，所以嚟紧呢两场波对即系。维拉同埋对呢个拜仁都真系要小心。 近期嘅维拉相当强劲啊！ 好，我哋讲下拜仁先。 好， 都得噶。 好，咁啊，我哋转咗德甲好唔好？ 好，拜仁啊嘛，首先恭喜佢啦。咁啊， 神之球队大 系啦，有啲人就7个礼拜已经宣布即系冇得卫冕，有啲人7个礼拜就即系宣布呢个冠军就即系攞到啦。咁啊，卫冕 到手系 到手 系咪？ 唔系，其实我屈咗。曼聯，因為曼聯仲有機會嘅，咁啊拜仁就真係攞咗啦。咁啊拜仁周中就應該係贏咗哈法柏林，咁啊正式就列 咗應該24分唔知25分，咁就已經肯定咧就會得到今屆嘅德甲嘅聯賽冠軍。 提早七輪係嘛？ 提早七輪， 黐筋。係啦，咁啊八，咁你德甲打十幾場波得啦，唔使貪拖啦。 咁啊，所以而家可以專心歐聯㗎啦，其餘啲波應該可以係咁以就算㗎啦。 破紀錄係嘛？咁呢、這個 應該好多紀錄可以俾等住佢破嘅。咁首先呢一個分喺現階段已經係紀錄啦。咁、我再加上連勝嘅紀錄，佢應該仲係 keep 住，應該仲可以去啦。 係 係啦，咁同埋仲有全季不敗啦，即係基本上好多紀錄都等緊佢會破嘅。 佢仲有個 AC 嘅紀錄要破噶嘛？57場定58場啊 ？OK， 差唔多啦。 咩不敗？ 即係跨季不敗咧，嗰個 跨季不敗。 哦，咁犀利啊！真係哥迪奧拿好多紀錄破啊，不過莫耶斯都不揚之味啊，好多紀錄破啊，停破紀錄。 不過講少少啦，突然間提起就拜仁嚟緊嚟緊呢場會先作客對曼聯啦，即係我講歐聯。咁但係之後佢第二回合首回合咧有一個少少嘅懲罰就。就是佢部分嘅主场嘅座位係要被迫係 close 嘅、因为咧就早几场波咧就有一样嘢就係啲球迷曳啦，球迷咧就出咗张 poster 就對阿仙奴嗰场波就笑 奥斯尔， 就笑奥斯尔嘅， 直头系笑奥斯尔， 系笑奥斯尔噶啦，就系讲一啲类似暗示佢系同性恋者嘅嘢，啲 gay poster 咁啊大镬啦， 咁就结果就俾呢一个即系得。正喺歐洲方面咧，就罰佢，就即叫做係要， 我都應該罰佢歐聯停賽咯，我覺得。 咁啊太嚴重啦， 打少四個。 咁最起碼就個，起碼就主場部分嘅座位。 今年你咪罰咗你打少四個咯？ 咩啊？再打少多四個啦，要係。 咁所以就會略有少少嚇，可能氣勢上次回合可能會差少少啦。可能有啲影響都 幾多座位啊？ 但係都幾多封嘅座位？ 好似係一個 column 咁嘅，應該唔會 一個 column 啊，即係 好過分喎！喂，你咁樣即歧視啲咁樣講啲咁嘅。即係同性戀嘅嘢，即係重罰咯， 係咯，應該要停賽 啊！咁啊，不過講翻就係上季即係當呢個拜仁攞三冠之後啦，咁啊哥迪奧拿接手，即係大家都好多問號啊！即係究竟呢個高已經高到咁樣啦，已經三冠王啦，即係仲有冇再高咧？哥迪奧拿喺巴塞咩六冠添嘛，即係當呢個 試過啦， 係啦，即係講呢個神之領隊加上呢個神之球隊，最尾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會唔會大家覺得已經去到高峰？ 咁啊， 點知原來仲有得超越？ 唔係，但係起碼今年都有個紀錄啦，就係以往歐聯冇呢個衛冕好耐啦，即係改咗制之後已經冇衛冕球隊咁，似乎拜仁今年嘅呼聲都係幾高啦，起碼暫時賠率上亦都表達到出嚟係咁樣。咁我諗呢一個都會係哥迪奧拿嘅目標啦。 有冇德甲 fans 啊？即係你哋覺得會唔會拜仁嘅霸權會唔會影響到呢個德甲嘅水平？ 其實呢個就不嬲都存在㗎啦，存在咗好多年啦，基本上 超過廿年㗎啦， 超過廿年㗎啦， 超過廿年至三年㗎啦。因為即係看尼斯上場已經 真係好坦白講，即係你今年德甲係呢個哥迪奧拿帶領拜仁慕尼黑就打得真係好好，亦都好值得攞個冠軍。但係從個即係可觀性嚟講，即係有一隊飆成，但係飆嚟第二個球隊25分嘅， 25分嚟， 真係 實在太誇張，真係實在太誇張，即係講真，即係好似我開始覺得真係開始有一次蘇格蘭咯， 蘇格蘭 都兩隊 啊， 唔係一隊， 而家得 一隊， 而家得一隊，而家得 一隊，有時都會輸下嚇，咁但係拜仁話未輸過，咁真係。好似有啲啊， 即係唔夠車路士咁樣撳住， 啊，梗係啦， 好似車路士咁撳住姜城放頭啊嘛， 啊，梗係啦，啲靚馬係嘛，即係高質馬，梗係揦住 人馬角力， 係啦， 上嚟啦，上嚟啦，啊，我唔得㗎啦，冇力㗎啦，咁啊嗰啲啊， 係啊， 咁啊，但係拜仁嗰種壟斷其實真係喺其他國家唔可以比擬嘅，就算你揾蘇格蘭即係嗰個例子都唔可以， 絕對絕對， 因為其實佢成個足球傳統真係喺南方佢嗰個省開始起，所以歷史原因啦，再加上亦都真係有錢啦，即係盡收天下兵器啦。 佢真係 下年又再簽多個利雲道夫斯基啦，咁起碼你直接削弱咗一個競爭對手嘅實力啦。 哦，未必嘅，我始終覺得未必嘅。 咁就買翻嚟儲都好啦，都起碼都令到即係多底蝕咗先啦，起碼。 儲錢卡，佢唔用都得嘅，基本上。 哦，咁啊係。 又打防中啦，嚇咁。 打中堅好啲喎。 你哋覺得會唔會覺得哥迪奧拿即係喂，即係佢諗住揾啲挑戰性啦，係咪先？ 係。 即係結果係嘛？佢話巴塞嗰時佢難以激勵嘅某啲球員嚇 ，OK 俾恩尼斯達轉翻轉頭。咁但係會唔會喺拜仁嗰度哇又一個即係佢做咩可以挑戰？ 我覺得其實佢去教德甲球會個挑戰主要係有少少係文化上一種挑戰嚟㗎。呢個佢自己都有承認過，因為始終西班牙人喺德國會得到成功嘅例子基本上就全部僅有，再加上要一個教練，楊教練嚟講，應該我諗唔計雲高爾，唔計一啲奧地利教練嚟講，拜仁應該第一次有西班牙嘅教練，咁所以佢都當係一個征服者嘅心態，希望可以即係帶到德國 嘅球隊一啲新嘅氣象咯。係啊，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其實都係成功。 調翻轉頭，我諗係德國足總或者係拜仁自己都希望喺哥迪華身上可能吸收到一啲新嘅元素。因為其實由奇士文路維開始，德國嗰家隊已經係一個 turning， 已經係變為冇以往咁鐵血㗎啦嘛，或者冇咁叫做咁 systemized 嘅一個系統化嘅踢法，變得係技術流多啲嘅。咁但係技術流得嚟咧，就我覺得係四不像嘅。即係我都講過係同以前德國隊係我鍾情嗰陣時候德國隊係兩件事。咁但係加咗嗰隊落去之後咧，就係、是、到底點樣，即係有少少西班牙化嘅意味啦。即係你要玩技術流，事實上而家玩得最好，即係呢十年玩得最好嘅就係西班牙。咁你睇下會唔會就喺嗰度可以學到一啲嘢，或者係令到佢哋可以加多啲咁嘅元素？ 但拜仁個先人好似唔滿意喎、 先人你講比恩巴華定魯文利加，佢點講咧？ 唔係話呢個哥迪奧拿搞到隊波，佢成日都控嚟控去，做乜鬼嘢啊？ 哇！好似德國隊以前都係咁嘅喎，時撈時撈整個 quick 喎，阿叔嘅名句啊嘛，時撈啊，整個 quick 咁啊。 唔係呢句説話，其實阿傑斯早幾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其實串都係啱啊，傑斯都串佢。咁講咗以前德國啲波都係差。咁啊，仲要係差俾龍門執起個波，又再拍幾下，又再猜添，即係一種好消極嘅足球嚟嘅。咁但係而家喂好悅目喎，起碼大家都係用波喎，同埋而家你見到呢隊德國嘅球隊係真係有拉丁化，亦都有啲好全能嘅足球。其實有少似翻全能足球年代，我反而覺得，因為始終大家知道嗰隊奧拿嘅背景就係格魯夫嘅一個高足啦，咁佢好順個圖。咁可以話係一種即係 fusion 啦，係呢種我覺得睇得好舒服嘅 fusion 啦、 即係又但係咁延伸個問題就係究竟咁樣嘅即係超強勁拜仁對於德國隊有冇幫助 呢？咁呢個真係要睇呢個，其實我猜測咗大概一年啦，都係希望想睇下嚟緊嘅世界盃，我嚟緊韓威家都會做一啲嘢啦，講有關世界盃，希望可以睇到一隊 成個 有一個新氣象嘅德國隊咯。呢個係我真係想睇到。 我自己早幾集講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路維仍然係基特亞搭小豬嘅話咧，就唔使諗噶啦，即係大家唔需要再期望佢有咩變，佢都係嗰套噶啦。 好，咁啊，跟住 我想讀少少嘢啫。咁因為 EV 咧，其實好早已經講咗，就一個新聞就係荷蘭國家隊咧 confirm 咗希丁克就係呢個教練啦。咁但係呢個其實唔係真係好新嘅新聞，因為早一兩個月之前其實已經 confirm 咗，足總 嘅 我講咗噶啦，咁就會係接替。教完世界杯之后嘅云高尔就会教多四年嘅个合约应该四年就是希丁克。咁呢就有一个看点嘅就係、是、佢个教练团入面呢就由秉承返以往嘅元素就係、是、都係搵返啲名宿返嚟教。名宿唔係黎明老咗嗰个名宿，而係真係名宿就係呢、這个。 唔係麥花臣嗰啲。 唔係麥花臣嗰啲而係阿雲尼斯亞萊。 搵咗五粒星嘅雲尼斯亞萊。 雲尼斯亞萊。咁雲尼斯亞萊就会加入阿、几个球员啦，譬如高古啊，其实而家高古同古惠特已经系荷兰嗰一队嘅即系嗰啲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啦， 佢嘅元老隊都喺曬度。 係啦，咁啊嚟緊會侵埋。 高古仲係咩？佢唔係已經主力係大票選咩？ 係啦，主力大票選。係啦，咁但係嚟緊呢個新班底希丁克就會有呢、這個 雲尼斯杜倫， 雲尼斯來，仲有 Danny Blin 啦，即係 布蘭特 以往嘅 布蘭特 係啦，布蘭特。打阿迪斯嘅， 打迪斯嘅， 咁而家佢個仔都係踢緊國家隊嗰個， 冇錯，係啦， 係啦，咁呢幾個都會幫呢個希丁克。 希丁克本身唔係教緊嗰隊中 東定乜嘢？之前係教緊 安置。 安置之後好短時間， 係好短時間嘅。佢自己知道安置啊，即係好似某啲股票咁啊，就被拋售咁啊，咁啊，所以就走人啊，走人啊，啊，即係好似阿 Eugene 叫我哋要訂貨啊，係嘛？ 會唔會好期待啊？希丁啊？ 我期待㗎，我需要快啲搞添啊！我需要打完世界盃先。 打完世界盃先咁啊，打完世界盃先算啦。 希丁係我其中一個。好 知道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微調王啦，我覺得，即係對於咩 situation 佢都可以好快執翻好隊波。 我諗佢今次嗰個任務多數都係屬於點將錄啦，多數都係揾一啲年青球員。如果佢提拔嗰啲無名小卒，其實佢都係有一手嘅。係講真， 其實都啱噶啦，因為而家呢代荷蘭就新得滯嘅，到佢教嗰陣咧就差不多熟噶啦。應該大約普遍主力會去到翻廿五六歲，咁、如果你係當係爭大賽啦，嚟緊下兩個大賽嚟講，咁呢個 timing 係有利啲嘅，所以相對之下，我就覺得雲高爾今屆嘅期望我就冇乜㗎啦，其實。 亦都唔應該有期望嘅。 因為班大哥仲 係。係啊，唔應該期望啦，咁抽到對西班牙咁好難。 唔係，同埋巴西，只喺巴西嗰邊打就爭好遠，歐洲球隊係好難睇好嘅。 唔係，都好嘅，其實我覺得荷蘭有啲今次咁樣個安排都算係高瞻遠矚嘅，都啱嘅，其實覺得。咁啊，再下一年，不過再下一年都好亞洲㗎啦。 再下一年買俄羅斯，如果世界盃嚟講俄羅斯啦，咁中間仲有個法國嘅歐洲。 洲國家杯 咯。冇錯， 係啊，主力應該係國家杯嗰邊。 歐洲國家杯嗰邊啦， 嗰邊嘅，因為始終我會擔心，哇，又係希丁克啦，有冇第二個？ 荷蘭係真係弊嘅，其實你真係冇。即係 second fiddle 嘅， 咁我又唔覺得希丁克係有啲落伍嘅， 唔係 即 係 悶啫係嘛？悶 即係你會覺得來來去去，一係雲高爾希丁克，一 係 就一係都 艾和卡特， 艾和卡特， 艾和卡特啊！列卡特好似唔教你， 退休啦， 退休啦， 宣布退休啦， 教練都退休， 佢宣布退休。 佢唔係古列治咧， 古列治 你唔敢，你咁問古列治啊嘛？ 好啦，朗奴迪普話係可以期待， 有機 或者朗奴高文。 我覺得 朗奴高文就唔得啦， 即係你再落去個梯隊已經係到佢哋啦，已經係 應該要去到朗奴迪保亞嗰啲嘅 啦。法蘭迪保亞啦， 係法蘭迪保亞咪落嚟，法蘭迪保亞高估 嗰啲嘅。我有一個都好有期望嘅，不過我相信機會好大，機會好微。柏金 係柏金， 始終飛機係一個問題。 冇錯，啊呢個係啊，絕對 要佢 喂，但佢係有一種教練， 佢而家係亞職士 青年軍，青年軍教練。 我突然間嗱，呢個完全題外話，點喂？好似冇乜龍門球員做， 有索夫咯，例如 系咯， 索夫做 之前有做過， 但好近，我近期仲有冇其他，即係好少啲喎。 近期唔算好多， 暫時真係諗唔到， 係 啊，諗到話俾你聽。好，咁就呢度差唔多啦， 係差唔多啦。 要講下啲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波啦。 咁啊，今個禮拜英超嚇，英超攞碌先，好似有一場曼城對呢個阿記嘅，好似頭先都講過兩句㗎啦。係咁啊。我覺得曼城都仲係高啲嘅，雖然作客，因為阿仙奴就呢輪真係認真麻麻地。 阿仙奴係時候真係要止蝕啦，起碼即係我希望嗱，即係唔因為我係利物浦，我唔係話特別想你和嘅，即係你贏我都開心嘅，但我希望唔好射到。即係一射千丈咯，截一截住呢個勢。 喂，其實我都要幫雲家諗下咯，即係我嗱唔知可能經一就會想曼城贏，咁我啊， 我唔係我冇所謂 啊，即係我啊食花生，我而家想阿仙奴對冧曼城啦。但係喂，有乜計咧？其實即係咁樣曼城，即係睇完佢幾場咁強橫嘅表現，即係你都要幫埋雲家諗計喎。 咁呢場波有兩樣嘢先嘅，第一樣嘢就係大衛斯話可能唔踢啦。第二就阿古路未必出得， 阿古路肯定 系啦， 肯定唔出得噶啦。 咁就少咁過大衛斯華咧，其實就好睇 Yaya 噶啦，即係成對曼城，我覺得。 拿斯利咧？ 拿斯利，我覺得真係 咁啊，同呢個大衛斯華就爭好遠。 係啦，即係你問心，即係佢未有大衛斯華咁樣可以 lead 得起對波啊？你問我，我覺得如果淨係搞阿 Yaya 咧，其實又係嗰句啦，對住呢啲嘅強隊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打個單防中呢？這個就真的要看雲家想怎樣。如果你想主攻呢和曼城鬥進攻的話呢，你在上半上首循環作客的時候已經試驗過，就是你功力是不夠人家的。即事實證明是。 3比6那場。 是啦，你調回轉頭你找手再去搏呢，其實對熱刺對利物浦主場的時候都試過，你是這樣是反而是令到對手係即係你反過嚟講係打翻個 counter 咧，係好啲嘅。雖然而家你係人腳打 counter 係薄弱嘅，無論係真係得個張伯倫嘅啫。另一方面，我覺得即係睇下真係睇下板凳有冇人啦。 有咩人可以用嚟？ 卡蘇拿咧，亦都係呢兩場係沉得好緊。 好曳啊！好曳。 我呢即係試下啲強 咁貴都冇好似彈起過咁樣樣喎。 哦，但始終有 即係由佢對利物浦贏利物浦開始，根本我都唔覺得佢有。 佢同舊年係爭好遠，因為今年始終有奧斯爾，佢個功能都唔同。 其一啦，其二就係佢中間亦都有傷過啦。係。仲有佢今年亦都踢過洲際杯啊。咁所有嘢夾埋，其實佢係今年係係冇舊年咁 sharp 嘅。 啊，呢、這個絕對㗎 啦。係啦，咁但係近期幾場波，尤其是啲強隊對碰裏面咧，其實卡蘇拉都係偏沉。對曼城呢啲波咧，其實因為卡蘇拉都係其中一個上腳比較多，但係今屆裏面喺佢腳下甩嘅波咧，亦都係多， 危險啊，多。 係啦，所以你問我咧，我就會寧願真係出普魯斯基、魯斯基。即係張伯倫，甚至出加個防雙防中， 艾迪達加法文尼， 係啦，即係其實艾迪達都係另一個問題，但係而家嘅人腳裏面你冇得 揀啊， 冇得唔用啊， 係 冇得唔用啊，所以你問我就我會選擇就係寧願收起 基拿比，有冇得諗或者耶沙朗高，即係我諗啲比較 fringe 啲嘅 player 啦，有冇辦法可以侵一侵呢 其實好有位踢咧， 加啲新。 沙朗哥我會咁講嘅，即係除咗對利物浦嗰場追捧杯佢比較有啲眼前一亮表現之外咧，其實你睇到佢其他嘅賽事，你係睇到佢幼嫩嘅一方面嘅，即係要打個單箭頭嚟講咧，佢除咗勤力之外咧，我覺得仲爭少少嘅，即係基奧達係焗住一定都係要用 辦法啦， 但係你話其他基拿比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試， 可以試一試嘅， 係啊，可以一試嘅。 即係有時你覺得，如果個效果係即係當你譬如張柏倫都已經衝得好散，而有啲水位可以用下嘅話，即係可以考慮下基拿比。 調翻轉頭，另一個問題要留意嘅就係、居新尼唔出得嘅，係要用華美倫， 華美倫 搭梅薩卡。咁呢個組合咧，好老實，一路以嚟都係負評比較多嘅，負面評價比較多。到底邊個標邊個包咧？其實係唔係分工得咁好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因為無論迪斯高或者係呢排少用嘅尼格杜都好啦。佢哋對呢兩個中堅嘅衝擊力應該唔細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呢、這個，我會咁睇。 EV 都同你啲似乎睇法差唔多，咁佢就都係睇雲加中場防咩人啦。咁佢就有發明嚟咧，就會好過阿迪達拍士但一個中場咁樣嘅。咁我覺得好睇魯斯基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而家打到季尾咧最有火嗰個咧係魯斯基嘅。咁因為喂基奧特出得㗎嘛，基奧特 出得 已經係哇真係攰到咧，我睇佢咧。咁我覺得金賓尼都出得啊嘛，係嘛？金賓尼曼城嗰度， 金賓尼出得， 咁我覺得金賓即係佢對金賓尼就難幾難揾到食下嘅，我覺得。咁所以就睇下希望魯斯基可以 睇下迪米治利斯揾唔揾到食啦。 唔係我諗，如果曼城唯一啲可以即係叫阿仙奴有啲定心丸就係曼城嘅作客比較立嘅。即係亦都打唔到一個好有霸氣嘅戰術出嚟，咁就立啲咯，睇下阿仙奴。但如果阿仙奴老實講，如果呢場真係出嚟沙朗高咧，其實已經暗示俾你聽呢場波佢唔要啦。 即係我相信佢都唔會， 情願我即係我會睇到呢啲咁嘅少少嘅微調，會有少少暗示出嚟咯。如果出耶沙朗高呢場佢真係博和多過乜嘅啦，肯定即係同對曼聯嗰場一樣，係真係縮住嚟踢。基本上係唔要咁滯㗎啦。 講少少 ，EV 有提出過，會唔會諗下卡士同考慮代替下阿迪達個位咧？ 唔係話 呢一場大戰我諗真係 難啲啦，即係说老实，睇云加咁多年，佢都系偏向保守嗰啲嘅，即系你话作为一个下半场嘅调动入嚟，塞翻啲位咧，我觉得好有机会嘅。 嗱，我唔系劝你啊，但我希望觉得咧，阿仙奴守住头廿分钟先，因为对住强队头嗰廿分钟咧，真系试过几镬都好大镬。 我谂其实我谂又话咁讲啊，其实冇必要放大件事嘅，因为其实调翻转头，佢喺季初其实对。第一場話對車仔，甚至歐聯對多蒙特嗰兩場，其實都係頭段係俾人砰砰聲撳住嚟抽。不過嗰兩場就係叫嗰幾場波叫做好彩冇咁快失波，頂得住。但係對住最近嗰兩場就係對住你哋砰，對住你哋或者阿仙嗰隊波砰砰聲咁幾球，咁就散曬。 不過曼城嗰個進攻速度就冇車仔同利物浦咁快啊， 絕對係， 再冇埋 絕對係， 依個係，所以就可能呢方面就好少少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後防冇高斯以嚟。中場冇奧斯爾啊，基本上成條骨啊都冇咗嘅時間咧，咁就真係爭啲㗎啦。 但係有一點咧，有一點要補充就係、是，雖然我話曼城作客會比較立，但係亦都阿仙奴唔係冇弱點。如果你睇翻對車路士嗰場大敗咧，你就會知道其實車路士不嬲嘅攻勢咧，都係唔係好手術刀式嘅，係多數都喺禁區外完成。而阿仙奴咧係對禁區外嘅攻勢咧係毫無策略嘅，因為佢始終都係長期堅持禁區防禁區聯防。咁佢對於冇現位嘅禁區外球員嘅即係施襲咧，基本上佢哋係完全冇防備嘅。咁呢樣亦都係曼城近期比較強勁嘅優勢啦，例如你耶托尼啊嗰啲喺禁區外。做攻勢嗰啲，亦都好犀利。你知道一啲係好巴塞式嘅戳波啊，嗰啲咁樣。 所以其實就係話，經一講嗰樣嘢咧，就係好重要。發明你出唔出？即係其實佢唔係冇 禁區頂嗰樣嘢，但係冇發明嚟咧，其實係冇人做。如果你冇你叫阿迪達去撲啊，冇可能。 如果呢場都唔出發明，衝落去打雲家啦，打窒佢啦。 唔係，我相信可能有啲取捨嘅雲家喺車路士收起發明嚟，可能就係喺可能呢場波佢會用翻都唔出奇啦。我唯一可以同佢硬嘅硬呢樣嘢啫。如果唔係，我都解釋唔到點解佢唔會出發明嚟啦。可能或者可能紀律問題，或者可能有少嗌殺，可能啦，或者呢啲我唔知啦。但如果今場都應該會出㗎啦，冇理由唔出㗎啦。咁如果你要求阿仙奴有希望呢，你就望曼城出基列治同埋出呢、這個 戈洛夫 捷 西斯劉斯， 咁、就可能會有啲希望。 但佢其實反而係想提，其實出捷西斯劉斯阿仙奴係幾大鑊㗎喎。 即係你覺得係？ 同埋最近上一場嘅呢個有踢正選啦，好似劉斯，所以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威脅嚟㗎。 佢出 右邊出波，劉 斯其實對 住基比斯， 基比斯影響大， 影響係大嘅， 影響係大嘅。 但係始終我都係證明到點解迪古斯基係唔會用劉斯咧，真係佢係完全唔識執生嘅球員。 哦，咁佢都唔係， 佢咪完全冇用嘅。 佢都唔係個體系。 不過我諗就即係喺國家隊正選， 好難 嘅。佢係真係一個好撚工兵嘅右翼嚟。佢一個好， 其實佢一個花巧啲同速度快好多嘅詹姆斯。 西班牙版嘅華倫西亞咯，我覺得係。 咁咪好多嘅。 好，咁啊，仲有冇其他比賽值得？ 有一場都幾重要嘅，就係、利物浦對熱刺啦。 哦，利物浦冇得輸啦。 沖卡。 又嚟侵卡， 係對熱刺都仲要講，你自己都講咯，你自己都講咯，熱刺對住前面嗰啲輸曬，對後面嗰啲贏曬咯，利物浦最近咁 fit， 兩個 S 再加三個 S， 即係五個 S， 咁啊，所以邊有得輸啊？ 師兄有人馬角力啊，佢喺度， 你嘅主場係嘛？ 你嘅主場， 馬頭都惡起啊！點 啊？冇補充，冇得搞啊！真係， 你想冇補充嘅，我想有少少補充。咁啊，七連勝啦，咁啊利物浦，咁當然有個勢喺，我諗其實喺歐洲都唔可以話唔係最好嗰幾隊啦。 又冇最佳領隊攞啦，好彩又啊。 嚇，我唔知公布有 冇啦，應該冇噶啦。 應該 希望唔好有啦。 唔係喎，但係正路牌你呢個月贏曬應該真係要。 始終都會有一次係。 始終都會有一次 係。總傷王嘅，呢啲真係。 係。 咁啊，對熱刺啦，咁熱刺就上一場波贏3-0，贏紐卡素嘅。咁但係始終紐卡素都有啲水分啦，因為呢隊一定係已經係收咗 lead 噶啦，即係中游。一定 嗰場愛華頓嚟㗎，在中場。愛華頓對紐卡素， 有 熱刺係贏三 比 二，贏三比二， 贏三頓，贏三。 係啊，臨尾先入嘅嗰球波係啊， 艾力神 錯咗。 係啊，艾力神入兩球嘅嗰球波係啊。 OK。 係啦，咁所以。 但我都覺得佢近況好似都好翻少少喎，熱刺。 咁但係對住利物浦， 咪都硬硬地㗎。 咁我諗 都係砸㗎啦。 始終利物浦主場嘅賽事，今季個保證都係幾有嘅。咁如果係可以組合波，我相信都捱到尾啦。 OK， 邊有冇補充啊？呢場 嗱，我老實講，我就應該會買大同埋利物浦贏嘅。 絕對啦，絕對。 讲真，因为呢个领队都 讲真喎，大佬，你唔好多抽水啊！ 我唔会理佢嚟啊！即系因为而家老实讲，呢个领队真系好捻稳定啊，热刺个领队，即系你完全估到佢啲路数会点样样，佢真系傻得好捻可爱嗰只咯。即系嗱，老实讲，其实热刺其实呢两季咧，其实佢都一路都冇变过，其实讲到口臭啦，高位防守。 系 呢样嘢，即系对利物浦非常之 交位防守， 即系完全真系。 如果回带睇翻就首回合就主场输0-5， 系 嗰场我觉得系利物浦今季代表作嚟嘅， 系 亦都系热刺嘅代表作， 热刺代表作啦， 保瓦斯嘅代表作， 保瓦斯嘅遗作。 以而家呢个轩达神喺后边做控球，分波嘅三叉式嘅攻击方式咧，就啱啱好对热刺呢条高位防守咧，就好捻似入笋咁样样嘅。 啱啱插去， 成条入捻晒真系。讲真嗰句，即系你话我 即系你话咩交接话？ 即系你我唔知 完美交接， 完美交接。即系你话有如果有跟开波嗰啲，其实即系你好似。聽過乜撚嘢熱血大球場係嘛？ 哇！你咁講，你講名啊你！哇！ 我屌你戇鳩， 又推廣網台文化，嗰個係 My Radio 嘅足球節目。 係啊， 係啊，冇錯啊，即係話咩呢兩場熱刺打，哇！屌你老尾，熱刺打撚咗高位防守好撚耐啦！我哋呢兩季講撚到口臭啦，根本已經佢係一個由保亞斯到而家呢個。 乜嘢 舒缓， 舒缓真系输捻到活。冚家铲系唔捻识变通嘅，冚家铲 唔系啊，佢好识变通啊，佢系咁转阵，唔 系但系前边咯。将只右闸放喺做右翼咯，将翼原本嘅右翼放喺中间。 哦，万变不离其宗，系。 好，咁咧，你话你话其实最咧可怜嗰个叫洛里斯，你真系见捻到佢咧，用一个多信打高位防守，然之后洛里斯同多信嘅距离咧就差唔多，好似由呢个大院去捻到呢个渣边方咁样样啦。 啊， 真系好捻惨啊，真系。 唔系我讲少少，利物浦有隐忧啦。咁系早一个礼拜都即系我 hope 所冇机会讲啦。咁利物浦就谢特啦，有一个黄牌隐忧嘅，因为就佢储够咗九张黄牌，应该冇记错。咁如果佢嚟紧攞多张，就会停两场。咁最惊停两场系会停到曼城或同埋車路士啦，即係呢兩隊都有機會可能會停到啦。咁所以上場波其實對呢、這個對邊隊贏？我新特蘭咧就有羅德士有叫，即係有提議過佢小心嘅。咁亦都有啲球迷講過，不如早早攞咗張黃牌，停咗呢兩場先，起碼惡即係冇咁易踢，冇咁難踢嗰兩隊停咗之後就可以後顧無憂。咁但係結果謝特冇攞到黃牌啦，亦都其實基本上踢得幾乾淨添啱嗰場波。咁但係如果呢一場波真係有啲咩冬瓜豆腐，有機會。有提出過呢個機會嘅，因為始終盧卡斯而家出得，咁但係完全唔用謝拉特用盧卡斯，我覺得而家效果又會好唔同。 O、okay, K， 我又唔覺得搏唔過。 明白。 頂曬籠，如果你話好早贏個波，咁可以考慮沙收佢。 嗯，明白。喂，車仔難踢喎、 啊。哇，好難踢呢場。 作策 對水晶宮，真係大鑊。水晶宮咁守得，你知車路士。哇，系咁样讲，哇，大佬水晶宫真系守得，大佬次次开细， 车仔对榜尾好难，好唔稳， 系啊，真系噶、啊， 师兄你拉到 黐线嘅，车仔冇得输， 点会冇得输？和都死啦，和都唔见两分，大佬， 师兄你拉到只马好卵燥啊，点 ？O K， 唔系啊，我咁讲噶，即系当抽水咁讲。如果呢个车仔赢唔到水晶宫呢，我觉得都系一个笑话嚟㗎。 咁啊系啊，真系。 呢场打比啊，大家记住。 打比。 伦敦打比嚟 㗎。系咁你睇伤兵先。哦，拉美利斯仲系停赛，伊杜奥冇得。 停三场嘛。 啊，停几场呢，总之就伊杜奥冇得出，要出费托。咁就哇呢个水晶宫。 要啦，咁 都好犀利㗎。有几个前锋，一个托尼斯咋嘛。冇第二个。 巴雅囉。 巴雅， 我好似 confirm 會季尾走喎、 啊。季尾走啦，丹巴巴，丹巴巴。咁啊，所以呢場波咧就即係車迷要小心啊！呢場波啊，即係我都覺得係會呢一場同埋對史篤城嗰場係好危險。 史篤城即係睇一睇咧，最近近況係好好嘅。 係啊， 佢而家已經基本上一定係冇降班威威脅㗎啦，即係慢慢爬上嚟。所以大家唔好成日小啊小事，小事係有啲料到嘅。 哦，係嘅，嗯，好。 好，仲有冇咩比賽值得留意？冇就 阿仙奴對邊隊啊？ 講咗啦，對 曼城 啊， 咁啊，曼聯都要講講對維拉嘅。 係 啊，咁啊呢場。波曼联一定要赢啊！唔赢就攞唔到冠军、啊。 每一场波都系咁讲噶啦。 另外，修咸顿对纽卡素啊，咁啊，修咸顿最近嗰几个前锋，拿拉拿、林拔啊、洛迪古斯啊，嗰啲又好鬼 fit 嘅。纽卡素就应该，我觉得呢场波就修咸顿坐底两球噶啦，应该就。 修咸顿嗰班大家要留意嘅，因为其实我几相信呢班生股仔咧，个个都系争紧入。國家隊 冇錯啊， 所以一定要睇，我覺得佢哋有保證。 因為學神好密啊，睇得 係啊， 個波睇得好。 根本上而家呢隊波係英格蘭大戶嚟㗎。即基本上同利物浦同埋曼聯都各腳數字差不多。 其實而家啲老鬼真係有少少危機嘅、如果國家隊方面， 即係你好似艾瑞高爾啊， 有機會會大刀闊斧咯。 嗯， 好。 唯一肉緊啲嗰場就可能係小雲斯對羅密治啦。 嗯， 即係都係 哦互吸㗎，兩邊都互吸 啲啦。 肉緊少少啦， 少少啦，因為你上半版已經咁激烈，下半版都冇乜時間理嘅，基本上。 好，咁 其他 西甲啦，今個禮拜原來巴塞咧有一個叫做巴。塞罗那打比对爱斯宾奴嘅作客，呢场又系结嘅。对爱斯宾奴作客唔系几多好收场嘅啫，讲真吓，咁啊所以要小心啲。加埋冇域陀华迪斯，我觉得系争好远啊，讲真就吓。另外就毕尔包对马体会，话呢场真系结啦呢场。毕尔包主场好好嘅，咁就马体会。系好难打啊！呢场波吓，讲真就今年毕尔包系 就是我季初講啦，呢隊波今年預期係會比以往打得好嘅。咁、但係傷兵就冇乜特別啊！呢、這個安達夏里拉啊，最主要安達夏里拉係紅牌嘅，即係停賽，咁就少咗個中場靈魂咧，咁就爭啲啊，爭少少。咁另外佢哋嗰個新星伊拜高美斯亦都係受傷，咁就所以就呢方面喺個攻擊中場實力嗰度咧係有啲削弱嘅。咁啊，但係馬體會係守得。咁所以我覺得呢場咧都有得打㗎，都好難估㗎。咁皇馬對華力簡奴應該都唔使講啦，冇得點會和啊？贏緊啦，大佬仲唔贏？唉，真係 夠啦，夠啦， 真係 多啦， 大家夠啦，夠啦，夠啦，先好夠啦，交足啦。 OK， 得㗎，唔使留意啦。OK， 跟住仲有其他 二價啦，二價要講嘅，因為有場大波嘅應該。 拿波里， 拿波里對祖 雲達斯， 但係祖雲達斯已經 拿波里主場 已經贏咗好多場。 呢場我諗如果早期再贏都基本上真係， 因為已經係幾多年勝嘅話，要數數先。我個方係最近六場， 其實 肯定係一定係六。 其實祖雲達斯喺意大利咧，亦都有啲類似拜仁咁嘅 feel， 即係其實都係一隊突咗出嚟。 已經 hit 14分， 剩翻後面嗰堆咧就喺度爭啲 第三啦、第二 或者歐戰嘅職位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呢場合，我哋係只係令到祖雲達斯延遲啲嘅啫。即係如果早拿波利贏到，咁當然啦，佢都要去追羅馬啦，因為始終係爭一個 直接嘅歐洲位置、歐聯嘅位置啦。咁講啊，羅馬就羅馬個新消息喎，就好似話會起新球場。咁因為佢本身都係用同拉素係 share 緊嗰個市政府嘅 奧林匹克球場， 我入過去睇波， 四好撚多人嗰度， 唔係嗰個，唔係嗰 個， 唔係嗰個，咁啊就好似話嗰個球場就會坐60,000啦，咁會係佢自己 privately own 嘅，即係好似學祖雲達斯。 冇錯，呢個我相信嚟緊係 個潮流嚟㗎， 意大利 應該要改革 㗎 啦， 新嘅風氣啦，因為如果唔用呢個方法，我相信好難令到成個國家聯賽可以 一嚟就即係其實嗰啲 facility 就好差嘅，即係政府嗰啲場咧真。真 係 岩岩一定係啦， 大家即係師兄好了解啦，係香港嘅情況。 我香港正嘅，香港個打。 咁如果你自己係即係 privately own 一個球場，好似早記你睇得到啦，譬如可能你可以拆咗個嗰個跑道啦，令到嗰個距離同球迷近啲啦，可以即係anything多啲座位。 有冇 呢啲完全都會 改名未啊？會唔會叫托迪球場？ 我相信未輪到佢，我相信未輪到佢嘅。 托迪嘅 大把名宿啦，落 咁 嘅字。 咁 啊，應該就其實係草創中啦，咁應該就會就嚟會博取 嘅。咁啊，意大利一定要講下 AC 米蘭嘅。咁啊，因為咧啱啱嗰場波啊，對住費倫天拿就呢個巴神啊，咁啊就復出啦，終於打正選啦，即係發脾氣發咗幾場，阿薛多夫唔俾佢出，今次終於出啦，兩個罰球。一個罰球一射龍門擋翻出嚟就俾麥薩斯就射入，另一球罰球直接射入埋龍門添， 所以射擊呢副衫 係犀利，所以花神啊又係另外一個無人能及㗎，喺意大利嚟講下呢個罰球咁犀利，成個黑珍珠咁，你唔俾佢出真係死緊啦，所以今個禮拜會對基爾和， 我仲以為你想個只腳黃金做嘅添， 只腳呢個可能係雙黑金啊，黑金啊，黑色 遠射勁過你斯多夫。 啊，系啊，咁就所以呢场波对基尔应该赢噶啦，应该就如果出巴神嘅话吓，咁就另外就拉素对帕尔马都好近嘅，其实吓，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啦，系嘛， 最后咯系嘛，讲灯咯， 灯系嘛， 哦，讲灯，好，咁 先讲下慈生先啦 ，OK， 咁啊。我叫读错嗱，我照读啦，系非读错。水晶宫加一对车路士减一， 即系买咩啊？咁即系买咩啊？喂， 让球主客和客胜车减一， 佢一定系捧车仔啊！你放心， 车仔让球， 即系受让受 让客 胜系让 球主客和客胜， 即系让人一球都仲可以赢， 即系赢， 即系要赢两球， 玩啊玩啊加减。 阿仙奴对曼城入球大2.5球， 系 大 ，OK。利物浦对热刺半场入球大， 系 1.5球 ，OK。 跟住到 EV 嘅照旧英冠啦，雷丁对克里斯菲尔德主胜 ，OK。跟住然后君士柏流浪对黑池主胜， 系 英格米顿海因斯对龙队客胜， 系 咸会 冇登，不過卡妹做現場嘅 記者，卡妹係俾一俾我嘅，所以我讀啦。 請 ，OK， 搞乜鬼啊你？咁啊，卡妹又照舊都係多蒙特啦，多蒙特就贏呢個史特加啦。 係， 咁啊，另外就史篤城對呢一個侯城就要史篤城 win 嘅。 係， 咁同埋史雲斯對諾域治要史雲斯 win。咦，我都有少少唔好 sure 喎。 超好似唔係嘅喎。 咦，係咩？我有啲唔好理解到佢嗰個。 其實佢多仔史雲斯史篤城。曼聯贏 哦 ，OK，OK， 得啦，得啦，得你補充咗就得啦， 好，好， 哦，咁啊，琴妹講少少，因為佢咧就話佢直擊咧，佢就跑馬地，如果佢城和道有間燒味鋪嘅，佢就而家即寡咧就炒咗個燒味鋪嗰度，啊，可能太想食個叉雞飯，咁就希望冇人受傷啦 ，OK， 咁唔知點解要，好，各位有冇燈？各位有冇燈？各位有冇貼士俾？ 係。 tips 我先啦，一場啦，啊，一場就估 到你噶啦， 唔係頭先我講嗰場修咸頓對紐卡素，修咸頓應該係讓球主客和嘅，如果係有讓球主客和就讓球主客和主勝， 嗯， 啊，我睇紐卡素各方真係。是咁啦，都係認真麻麻地嚇，我要收行就一場啫。 好，我嚟啦，咁我就兩場啦，一場就係德甲嗰邊我冇記錯點解，利華古信對波倫瑞克，我買利華古信反底就讓球，即係受即係讓球主阿和，都係要利華古信。另外一場就水晶宮對車仔要細啦，因為我估都會比較膠著一啲。 嗯， 兩場波係咁多， 非常啱。 嗯。 我幫阿的總讀啊，阿仙奴對曼城佢買和，利物浦對熱刺就利物浦 win， 係 新特蘭對韋斯咸就新特蘭 win， 我唔知點解佢自己唔讀啊，可能 無敵， 就係為咗呢個邪氣話， 無敵三穿二繼續 啦，三穿四， 三穿四啊，經驚有冇？ 有水晶宮對車路士和， 嗯， 修咸頓對紐卡素要修咸頓。咁就利物浦對熱刺就要利物浦贏同埋大啊， 非常之正路。 OK， 咁如果各位網友都想估下咧，就可以玩啦。足球 我未講，我未估，你估埋先啦。 唔係我話叫，即係大家都想玩 Hamster， 想網上面嗰個。 哦，係。 好到咧，斯文。 和夫斯堡對法蘭克福要和夫斯堡。 嗯。 跟住就係，布信加伯對漢堡，我要布信加伯。 嗯。 漢諾威對雲達不萊梅，我要漢諾威。同埋呢個亞即士對呢個川迪，我亞即士。 OK， 嗯， 係啦， 好， 唔準啦都， 冇啊，我都冇。 嗱，留意啲荷蘭波啊 ，Steven 啲荷蘭波好準嘅，啊，次次贏嘅。 買輸過， 一次半次啫。 超級有冇？ 係咪我講咗？ 你講先，今晚就係你講乜你都可以入得到嘅。 而家你佔領咗足球頻道，真 係犀利。 好，喂，我講少少啦。好似有條友蒲咗頭話，住自己嚟緊去。 係啊，有個 去緊瑞士嘅巴素爾嘅球場參觀。 哦，喂，瑞士 有個恐怖分子去咗瑞士，大家可以通報一下，唔該。 買啲酒啊，傑斯，瑞士啲酒 OK 啊 ，OK。 唔好淨係買朱古力啊，好。 手信啊，傑斯，唔好帶啲紅，唔好帶啲曼聯嘢翻嚟，唔該。 好， 笑咗咪得咯。 仲有冇補充？冇咧。 講埋先啊 ，Oscar 話咧，原來咧基達啊，即係以前踢巴塞嗰個。 斯道基達。 邊個 Oscar？ Oscar Lee 係我呢一位網友， 即係 西甲專家， 西甲專家 就話打破咗呢個西甲最快入球紀錄啊，7.6秒啊。 哇！ 係啊，基達係踢邊隊啊？ 華倫西亞。 華倫西亞 翻咗華倫西亞。 應該係嗰場對艾美利亞嗰場，但係最尾2-2打和嘅。 嗯 ，OK 啊。 點入嘅嗰球知唔知啊？ 真係要睇睇，我冇睇啊，真係呢個係。 犀利！ 你知西甲啲中游波真係唔係香港人睇。 Thank you，Oscar。Thank you，Oscar。好。 好。 另外啊 ，Lulu 啊，大埔 Lulu 俾咗好重要嘅數據。 係冇錯，係啊。 系啦，師兄講啦， 著曼城波衫啊， 係 啊，所以 唔係喎，我想講少少咧，都講翻少少就係上一場波咧，有啲小插曲啦。 啊，係啊，係啊，我講過， 好多人就去話佢著馬斯洛波衫。 係啊，係啊， 即係我想講咧，抽水還抽水，唔係隻阿迷會去為咗呢件事去借題發揮嘅。其實好多隊波啲球迷都會嘅。其實我覺得佢就好無辜嘅啫。 係啊， 佢真我冇記錯嘅話，其實佢自己都係阿仙奴。 佢真係阿仙奴 fans。 咁所以我覺得係唔好咁信邪啦，唔好好似啲某啲球隊嘅球迷咁啊，輸波揾嘢賴先得㗎，輸就係輸㗎啦。咁你唔想點啊？即係揾條女嚟出完氣，你會好過啲嘅。咁你不如俾錢去叫雞啦，仆街。 唔係，即係講真要尊重，講真尊重好緊要嘅。 唔係呢個我哋中國頻道，我一路都即係呢幾年嘅變化係大家都講咗係互相尊重。其實我一定有抽水，一定有。即係我都係嗰句 今晚師兄都玩咗一輪啦、之前我哋做節目都玩咗好多次啊，咁樣我即係大家係一個尊重係緊要咯，即係到底今日我哋，譬如我上個禮拜我對波當氹、前個禮拜曼聯當氹，或者再前一個禮拜車仔當氹咁樣，咁係咪即係大家鍾意玩每個禮拜大家抽死佢為止呢 ？OK 㗎，冇問題㗎、你鍾意咁樣都 OK， 但係我哋呢班主持就、我哋會將符行一個互相尊重咯， 係、 非常好， 好 OK， 咁啊多謝各位今晚收聽，之後你有錢錢錢打到嚟，聽日亦都有耀尖嘅京城茶館直播， 京城講故仔， 講故仔，好 OK，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